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一句生日的祝福， 一场暗恋的悸动， 一声相濡以沫的感谢，一次偶然邂逅的余韵。 心语传递， 心语传递， 心语传递， 心语传递， 我们都能给你。 我看着 每一个来自心底的私语， 我们都愿为你及时送达。 非常的祝福传递，非常的心语， 非常的期待给你，非常的感动。 心语传递，用旋律传递心语，用感动连接你我。 记得小时候的一缕炊烟，斜斜的摇曳，四季清晰的背影，夏雨冬雪，洗不去黑瓦沾染的春花秋月。 记得祠堂里的石板音乐，琴弦上流淌着跳动的音符，在充斥着泥土味的石纸上翻飞着，一曲曲变换着喜与怒，爱与乐。 记得龙灯挥舞着红红的祝福，在冗长的正月游遍每个角落。记得汤圆包裹着粘稠的思念，滋润一整年，挥不去，带不走。 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心语传递，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那些歌曲，那些心语，那些故事。我是主播齐杰。 我是主播王佳音。 我是主播李银彤。 我是主播赵文磊。 给了自己安全， 今天心语传递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杨泉为莹莹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他说，不知道我们下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在18岁的时候遇到你是我最幸运的事，你是我夜空中最亮的星，对你我从未改变。那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Sally Lovely 为三号公寓225寝室的小美女们点播的《宇宙小姐》。她说，时光匆匆，毕业在即，四年里有欢笑，有打闹，有争吵，也有泪水，再有2个多月我们就要走向各自的远方，珍重之类的话就不再多说了，只希望可爱的你们有10000吨的勇气，做最普通的唯一。那么这首好听的《宇宙小姐》，我们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决心，又在认真努力， 已经就是冠军， 又在认真学习， 已经就是冠军， 生活就像选美要多聪明， 欢迎回来，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心语传递。接下来这首歌曲是西丹的朋友们为胡尔西丹同学点播的一首 Happy Birthday， 他想说插上希望的蜡烛，吹灭以前所有的烦恼，吃光所有的蛋糕，要友情一直到老，所有美好的祝福都给予你，愿你所想的都能实现，生日快乐胡尔西丹，我们都很爱你。那么主播在这里也祝这位胡尔西丹同学生日快乐，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beautiful, no other name I knew from the moment you came. 这首歌呢，是一位化名鳄鱼的同学为所有正在听这首歌的人点播的 Turning Tables。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啊，最近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勇气，在路上的各位一起加油，无限接近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吧。那么主播也祝愿这位点歌的朋友，希望你在自己梦想的路上越走越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首优美的 Turning Tables 吧。 这首歌曲是神行为周章帆点播的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他说一晃四年了就要毕业了，平时的你特别能耍宝搞怪，但最后一个学期你竟然不在寝室，感觉寝室都冷清了许多。点一首你经常单曲循环的歌曲，希望你早日回来，326想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吧。 对你想是你有种解药，oh yeah， 你 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的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的才幸福美好。 这里是 MUC Radio 音乐广播心语传递，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学校官方微博与广播台正式合作了。您可以在我们学校的官方微博中央民族大学小民点歌台话题下评论私信，或直接参与话题讨论点歌，我们将选择一部分歌曲在心语传递为您播放。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几首歌曲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官方微博点播的。 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星星里的鱼》啊，点播给王小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他说，那一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斯人已逝不可追，爱你仍像爱生命。那么这首好听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就送给王小波，也送给所有正在听广播的你们，我们一起来听。

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他的国度点播给万捏的一首刘若英的生日快乐。他说，恭喜你考研成功，又可以回到母校的怀抱里作威作福啦。那么主播在这里也要恭喜如愿以偿进入民大的同学们，祝你们尝遍民大美食，看遍民大美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这一天勇敢的把从前变成，祝你生日快乐，I love you， 说不出口的情愫， I miss you， 让过年 这首歌是 Well 时光点播的新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剑心》。影视主题曲总能让人不可避免地想到相关剧作，经典固然好，但也不能作为束缚新生事物的理由。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主题曲，对致敬经典的新作品，在批判的同时多一些宽容与欣赏，才能催生更多当代新经典，让桃花陨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的韵味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吧。 命运再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轻轻一声小小，该忘的忘不掉，红尘困住我年少， 人的煎熬。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隘，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再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怕桑田，哪管沧海，听琴声潇潇，该忘的忘不掉，红尘困住我年少。 下面这首歌曲是千蔚的幸福，别气馁也别懈怠，你们无比厌烦的现在就是我们回不去的曾经。无论如何， 风里雨里， 林大等你。 我只想要拉住风，念好好再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之间的寒暄，要是课本抄作业，考试上的看一眼，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亲切。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再说声再见，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我只想铭记这瞬间，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到达约定好的地点。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再说声再见，在身影中刻下你们的笑脸，看流星划过天边，许下我们的心愿，让现在成为永远，永远，永远。啦啦啦啦啦啦， 一本日记本，一本喜欢的书，就是一个世界。任凭思绪纷飞，任凭日子飞逝，任阳光洒在书本上，有滋有味，简单快乐。 曾经一台电脑，一杯咖啡，也是一个世界。无论是敲打的心情文字，还是咖啡香醇的气息，都如生活的痕迹，带着敏感，充满诗意。 想起三毛的那首歌谣，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齐一杰。 我是主播王佳音。 我是主播李银彤。